想象中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火力调频，火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2018年的10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三，22:02，北京今天天气不错，能见度很好，啊，也没有那么寒冷，下午还可以真的坐在室外喝一个下午茶，点一杯咖啡，可以看看周围的人。你所在的地方天气好吗？你心情怎样？是不是也可以很开心的度过一天？谢谢一匹马，一个人50级的用户分享了我的直播间，谢谢新书新听，谢谢小 C， 谢谢所有熟悉的朋友，来到10点大陆机，各位晚上好。我是周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你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10点大陆机，来自于 Fresh Radio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如果说到爱情这个词啊，有些人会有不同的想法。甜美的爱情，奋不顾身的爱情，情投意合，门当户对。我们今天晚上不聊甜蜜的爱情，我们今天晚上来一个反面的教材。 No， 应该不叫反面的教材，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都曾经有过的一部分情感的元素。你是否谈过一场绝望的爱情？那种虽然绝望但是不甘绝望的爱情，有吗？如果你有，跟我说说你的感受。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绝望的爱情，真的这个绝望的爱情来到你身边了，原来你身边的那个人什么都不想要，你的什么心情，你该怎么去做？挺难的，对不对？我今天还真的准备了很多很多这种情绪的东西。我先剖析一下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有很多爱情的形式，绝望是爱情当中一个影子，一面镜，它可以映射出对方的对你的重视度，你在这场爱情当中所付出所体会到的直接的情感的伤害和温暖。不是消极，我觉得是爱情当中的一个样貌。我作为过来人，我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也谢谢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收看我的节目，收听就是通过 FM 98.2调频就可以了，收看你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通过花椒关注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我看到很多网上的朋友啊留言过，他们直接很直接的说，你有没有谈过一场令你绝望的爱情？很多人谈过绝望的爱情，绝望的爱情不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谈了白谈，两个人没有在一起，那个人把你伤透了，你重新开始，大概如此。我看到很多暖的朋友，他们没有怨恨，没有抱怨。当然在刚刚绝望的那一瞬间，你知道这个人什么都不想要的那一瞬间，你是绝望的，无力的，反驳的，恨自己，恨对方。如果生命只剩下一天，你想一下，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冲到你面前对你说爱你。你看看这些奋不顾身的爱情的人们。然而眼前的人生是如此漫长又不知尽头，我只好胆怯地没入洪荒人潮，让心里早已预演一万遍的失望迟一点到来，再迟一点到来。这样情绪激烈的辞藻，比如说万劫不复、至死弥他，我们不常用来形容人生，对吗？却常常建筑于爱情。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如此大，线缠绕，树长大，手掌留住了风，握不住一缕纱。我的左手是猫，右手是抚慰的力量。召唤来旧时光，闭上眼就地卷起海浪，奔向至月亮，追逐一头大雨中的狼。蝴蝶飞，浪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在夜晚会变得比较敏感哈。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进入我的直播间，我非常开心。之前有一位听友呢，他的名字我经常怕读错，因为读错会有很多的惩戒的标准。现在我终于知道他叫妙玉。晚上好，妙玉，你在城市里哪个地方？你在北京哪里听我看我的直播？希望所有进我直播间的朋友，我们都是真心交流的朋友。今天晚上的话题，其实在爱情的这个情绪当中，是有一面是需要这种情绪的。如果你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单纯的人，或者你是一个恋爱经验丰富的人，或许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这场这样的感觉，绝望的爱情。绝望的爱情在城市当中，我相信天天都会上演，而且因为这个绝望，我们会变成很多很多不同样貌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假装坚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彻夜的会让自己进入一个非常灰色的地带。我有身边的朋友曾经因为谈了一场绝望的爱情，知道那个人原来什么都不想要之后，一个月没有见任何的朋友， 然后辞去工作，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待了一个月。一个月不剪头发，不理胡子，整个人消瘦，就像一个荒岛求生的野人一样。但是一个月之后，他完全转变了想法，他说那一个月我过的真的是非人类的生活，不吃饭，很少吃饭，然后对自己折磨，压抑，酗酒。在第31天，他回到了北京，吓我们一跳。他回来的时候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然后他去理发店剪了胡子，剪了头发，换了新衣服，重新开始。绝望的爱情，当知道对方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我们会成长，也是要感谢让你那个成长的人。有些朋友呢，在我的直播间里跟我聊说，有时候分不清什么是友情，什么是爱情。其实界限也很模糊了，但是我在讲说，爱情是冲动的，而友情不是冲动的。我不相信你如果见到一个人第一面就会做朋友，不会的。但是有些爱情第一面就可以做恋人的，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区分爱情友情的方式。今天晚上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我们听听这些在爱情当中有很多爱情的情歌了。有的情歌是暖人的、疗伤的，有的情歌是让我们心甘情愿坠入一段情绪和往事当中的。在这个情网当中，有的人冲破，有的人在经营，有的人是蜘蛛，有的人是昆虫、蚊子。你能冲破这道网吗？那道情网吗？如果冲破的话，也许就会鱼死网破；如果不冲破，你就在里边享受吃氧和缺氧的感觉。今天晚上我们聊的话题是爱情当中的一个样貌。这个样貌呢，如果你没有经历，我想提前告诉你，这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问说，周准，真的有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吗？为爱奋不顾身，然后呢，对方却什么都不想要，我该怎么办？真的，也许不一定，但人们却无法抑制将爱情里产生的纤弱毫厘的感受无限的放大，对不对？就无限的放大那个好感，那个情绪，然后无限的想象，落空，获得，成长，就是这样。那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好好说说这种感觉。我也准备了一部电影的观后感，是一个非常棒的作者写的，我觉得他写的每一个文字都让这个夜晚变得非常的有味道。爱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管你是95后、85后、75后，我们都在爱情当中慢慢的成长。我今天呢准备了很多有味道的歌曲，我希望送给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但是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其实爱你的人舍不得伤你，伤你的人并不爱你，慢慢体会。有请旁观者。 天刚亮，和梦想奔跑在这城市的两端，那早餐经常变成一起担心的伙伴，总觉得在身旁有另一个自己，对自己打量，卸了妆却更在意那眼光，总是让倔强框住那渴望，怕平凡所以才隐藏，一个人对着镜子才敢哭一场，总是让标签贴住那翅膀，连去爱都变得不够勇敢，谁能看见那眼角的泪光，的泪光。笑了半才想起那首歌会更适合疗伤，以为爱在某种程度上拒绝于煎熬的长短，那寂寞却总是迫不及待结伴，每当门关 上，在一旁静静呆坐，整个夜晚总是让倔强框住那渴望，把平凡所以才隐藏，一个人对着镜子才敢哭一场，总是让标签贴住那翅膀，连去爱都变得不够勇敢，谁能看 为什么对着镜子才敢哭一场，是直面最真实的自己，卸下外表伪装的意思呢？也许对着镜子才能看到自己真实的样子，哭笑都是自己，都是心甘情愿的自己。 其实快乐不需要给谁看，拥抱太晚遗憾生长，心交出去才能换陪伴，有天推到旁观者的立场，发现面对自己都不坦然，不爱自己怎么爱，爱对 在这个城市当中，非常多寂寞的灵魂都很优秀，我希望你们好好爱自己，然后在这个城市当中找到最爱的温度，不管每个清晨和日落。蔡淳佳，旁观者。 我是曹春斌，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刚听到这首歌曲，真的是特别喜欢蔡淳佳的音色，在他的表达当中有一种很难得的温暖的灰色部分，会让人觉得这个声音有可听性，可以很高级的讲一个灰色的爱情故事。小 C 呢，一定是读过很多书的姑娘，是我的网友也是我们的听友，她说一句话我非常同意，有趣的灵魂终究都会温暖相遇。 Bingo，非常准确，你至少要有趣，然后不要因为他的无趣，你自己也变到无趣。你有没有发现，在街上两个人行走的时候，有一个人话特别多，有一个人呢支支吾吾不爱讲话，我们称他为互补型恋爱关系。有的呢是两个人呢吵吵闹闹彼此挤兑啊，我们称之为同类型恋爱关系。但是不管是互补还是同类，其实都让人羡慕的是他们走在了一起，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十指相扣的那一瞬间，互补同类都是一种感觉，温暖之的心房。谢谢小雪送的掌声，也谢谢小 C 送我的掌声，也谢谢妙玉送给我的礼物啊！我知道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女孩生活非常的不容易，我的听友宋温暖也是这样的，她也是一个敏感的双鱼座的女生，她在这个城市当中也体会了世间的起起落落。每次我记得我节目一开播的时候，她每天晚上在地铁里听我的直播，辛苦了。所有的女孩确实在这个城市当中要比男生要经历很多很多的我想象不到的困难，你们要加油，爱自己，用最灿烂的微笑迎接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谢谢一位啊，这是一个韩语的名字吗？关注了我，谢谢你。我现在特别想读出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是我今天为了准备今天的题材的时候去网上当的一个朋友写的文章，这个文章我非常的喜欢。在读之前我想告诉你，这是一部意大利的电影啊，应该是一部爱情的电影，叫做《芳心别处》， 他们的翻译呢也是这样翻译，其实也可以去你自己感受。你准备好了吗？我放一个片花之后，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教会你绝望的爱情当中也有一丝丝人性窥探的部分。我们在一起，一起陪着十点大陆机成长，一起见证我们的青春和不在青春的岁月里，一起 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你静静的听，闭上眼睛静静的听这部电影的影评。这部电影的影评的名字就叫做《绝望的爱情》。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陆机生而不同。 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所以他的心在别处。The heart is elsewhere， 一部风景画一样的意大利电影，电影被很艳俗地翻译成了芳心别处。我倒宁愿按照字面意思来直译，心在别处。那颗在别处的心，即使那个天使一般美丽的安吉拉的动荡的心，也是那个天真内向痴情的尼禄的沉静的心。35岁的尼禄来到小城拿波里做拉丁文的教授，身为教皇裁缝的父亲害怕这个儿子和他叔叔一样变成同性恋，为此把他送往外地，希望他能在外乡认识异性的恋人。尼禄很纯洁，虽然这样形容一个35岁的男人有点别扭。他在课堂上讲授离经叛道的拉丁诗人，兀自沉浸在诗人的忧郁当中。他在同屋面前笨拙地从大腿上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他在晚餐的客厅里对别人对他家事的议论憨憨地笑着。他在理发店里被修指甲的女人职业性的调侃，却以为那就是爱情。拿了一把鲜红的玫瑰订上好的餐馆等女人下班。到这儿，尼禄还只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纯洁的老男人，直到他在盲人院里遇到了安吉拉，这个天使一样的女人啊，美丽骄傲，还有刚从云端跌落的失望。本来以为美貌可以占领世界，却不曾想被突如其来的眼部的疾病打倒。从来都是自己决定别人去留的安吉拉被未婚夫抛弃，不甘之中碰到撞上来的尼禄。是的，安吉拉能听出尼禄痴迷的眼神，他能摸到那个男人的颤抖。安吉拉在这个陌生男人的唇上印下一个吻，带着好奇，带着挑逗，带着绝望，只是为了验证自己是否魅力依然。尼禄被击中了，他心甘情愿地跟着安吉拉，做他的影子，做他的傀儡，为了他可以做一切不堪的事情。即使知道自己不过是被安吉拉抓在手中的一根稻草，他狂喜，他甜蜜，他沉醉，他悲伤。安吉拉在离开拿波里的头天晚上找来了尼禄，也许这个时候他对他的付出有一点点的感动，所以会在最后找到他来安置自己被迫离开家乡的无可名状的悲凉。安吉拉虽然盲了，看不见了，但是柔软的身体仍然绽放着光芒。尼禄在醒来的早晨站在窗边，对着教堂的钟声暗自啜泣。 我要看着我人生中最悲伤的一天是怎么开始的。安吉拉是感动了的，因为在所有人找了各种理由搁置他的时候，吉鲁仍然坚定地对他说，你在哪里，快乐就在哪里。而天使没有和老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必然的桥段，安吉拉的眼睛出现了转机，赶赴了维也纳就医。尼禄呢，绝望地来到教堂，虔诚地对着圣母祈祷，我要为我的未婚妻祈祷，希望她永不见光明。并不是尼禄他恶毒，只是再老实的人也知道，黑暗中得来爱情无法在光明中保存。安吉拉嫁给了医好她的医生，尼禄回到家中子承父业，重新开始了生活不算晚，对女人的挑逗也没有了反应。直到教皇庆典的那天，身为裁缝的他奉命去为一位女兵补衣服，尼鲁颤抖着双手第二次靠近了这个曼妙的身体。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后背，他俯下头去轻轻地慢慢地摇断线头，只是为了重新地深深地呼吸他的芬芳。他一言不发地做着一切，妇人急匆匆地离开了。尼鲁在背后缓缓地背诵着他们初次见面的那首拉丁诗歌。妇人急匆匆地一边回头一边往前跑，惊讶恐慌，还有陌生。是啊，这个是他从未见过的男人。离开教堂，尼鲁最后不自觉地走进了神学院学生的队伍当中，不自觉地跟着他们唱起了圣歌，越唱越响，越走越远，直到走到一个人的回廊中去。是否这次我要真的离开你？是否春水不再向东流？是否应验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爱情说到底是一个人的事情。尼鲁的快乐来自安吉拉的存在，而安吉拉并不一定在意自己是否在他面前出现。尼鲁深情的台词，深情的内心独白，你在哪里，快乐就在哪里。类似的台词被六人行里著名的花花公子崔比奥尼深情地说出来，对着自己的女友，女友几乎要感动了，几乎就要放弃自己的原则了，几乎就要软软地靠在她身上了，却被崔比奥尼一个闪身侧过去了。原来他不过在练习明天面试的台词。爱情不过是一个人的事情，和他或者和他无关的一件事情。也许只有这样的爱情才可能永远铭记，因为没有希望，不会褪色，所以到达灵魂。是啊，爱情不过是一个人的事情，和他或者和他，和你和我无关的一件事情。也许这样的爱情才可以永远铭记吧。为什么？因为没有希望，不会褪色，所以到达灵魂。 我想亲口说再见，你的口味还在这，在开始之前句点后面活在我里面，不散不见。你说 来不及再见。 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红颜难免多情，你竟和我一样。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刚刚这段文字来自于一个非常走心的影评，这个电影叫做 The Heart is Elsewhere， 芳心别处，或者心在别处。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尼鲁，有多少安吉拉？尼鲁的爱是纯真的吗？那安吉拉又是有错的吗？应该如何评定这段爱情？但尼鲁跟安吉拉的爱是绝望的，正因为绝望才念念不忘，到达灵魂。 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吧，朋友们，对不对？于伟文说，我想我心碎了，谢谢你那么安静的捧场，谢谢他，别恨他。网友陪伴是最常听的告白王说，确定喜欢你以后，就不顾一切把所有认为最好的都给你，可你却都不以为然，最后发现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至少在那段真心真意跟他相处的那些日子当中，你是完美的，也许用他的瑕疵来衬托你的完美。于伟文说，我想大声告诉你，我爱你，曾经的真爱。告诉他呀，你还有机会告诉他吗？你问问你自己，有的话就告诉他，没有就闭嘴，如果有告诉他。因为特别在意，所以刻骨铭心，对吧？我和你一样，也有一个爱情理想不能实现，都有，每一个人都会有。过去那个世界或许还是一样的，从前你期待它不要破碎的地方，它就是破碎了，对吗？但是爱情本身没有错，这个世界也没有错，它还是继续那个世界。还有很多正在经历爱情的人，他收获了爱情的果实，他的心被伤得粉碎，而且继续破碎，继续受伤害。 要开口，我全都照做。我的话题多了少了，我该醒了睡了，你眉头一皱，我全都接受。我是傻了疯了痴了狂了想了做了爱了忍了完全迷失了自我。我是傻了疯了痴了狂了想了做了爱了忍了哪怕也会有迷失。你是真的假的快不快乐皱着眉头一句不说，我完全没有把握。你别皱着眉头一句不说，永远都沉默。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牵手散步。我是孤独无助执迷不悟，梦想贪图一时糊涂，有种说不出的苦。我是孤独无助执迷不悟，梦想贪图一时糊涂，呼吸都变得麻木。你是清清楚楚看我投入，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你别皱着眉头一句不说，永远都沉默。都变得麻木，你是 楚楚看我投入，别再装哭，何必装哭，别失去爱的风度。你别皱着眉头一句不说，永远都沉默。你别皱着眉头一句不说，永远都沉默。 谢谢金海心的声音，也谢谢所有那些在恋爱里，在爱情里让我们痛哭流泪的人。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其实在我设想今天的话题之前，我在想，如果我的节目每晚都说爱情，我说一年360天、365天的爱情，大家也会不会烦？我觉得不会。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情感的需求，在爱里变成更好的人，也是一门重要的课题。岳文文，我看到你在德国，不知道你是不是留学生。他说，有些人注定是等待别人的，有些人注定是被人等的。在这里让我想起曾经那段刻骨铭心的爱，很痛，痛过就要好起来，然后把你所有的温暖、所有的情感去真心对一个值得的人，别让他重复你的伤害。小 C 说，女子可以为了一段感情把自己跌落到尘埃，可是却没人爱卑微如斯的你。没错，爱自己，每天容光焕发，朝气蓬勃，穿得漂亮，笑颜如花，一定会有蜜蜂和蝴蝶来跟你做朋友的，对不对？谢谢 Helen 送我的阳光礼物。我觉得如果你们现在手里有花椒的，我可以送给尼禄一点礼物，送给像尼禄一样的男子，35岁的单纯老男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说，在我们的关系里总是一个跑一个追，其实只要一个转身就是美好的一个拥抱，可当我们尝试拥抱的时候，仿佛变成了两只刺猬，越抱紧越伤害，使我们现在只能站在合适的距离彼此遥望。这段话让我想起一句话，喜欢你那么长时间啊，现在还是朋友，为什么呀？伸手怕犯错，缩手怕错过，对吗？这就是情感的处理关系。这是一个让人有所感悟的夜晚，我觉得很好。布丁说，男人只有一份爱情，女人只有一颗心。冰是睡着的水说，有些人永远等不到。是的，永远等不到。何豆豆接着那句话，等不到的爱总是美好的。我们穷极一生，有时候就到不了那个人的身上，触摸不到他，拥抱不到他，也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盯着他，到不了。 You can't touch him, touch her, but youLove her, love him. 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感觉你来到是风的呼啸，思 念想哭要竟如此难熬，每分每秒我找不到，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我什么都不要，知不知道若你懂我这一秒，我想看到我在寻找那所谓的爱情的美好，我轻轻的依靠，紧紧守牢，不敢漏掉一丝一毫，愿你看到。 有一个朋友说，我知道我们这辈子都不能在一起了，余生我要嫁给别的人，过着快乐的生活，不再因为你而有逆境。我打算在乐山好事一些，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对别人和气，这样来生的一开始，你或许就像我对你一样对我一见钟情，这样我就有勇气告诉你，我上辈子曾经喜欢你，没有过。 想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刚刚这首歌来自李代沫，叫做《到不了》，非常深情的歌曲哈。李代沫的个人生活我们不去评价，只是仅就这首歌来说，是少有的演唱的佳作。也希望在这样一个快到冬意的寒冷的北京城里的夜晚，给你一丝暖意啊。今天晚上呢，很多的朋友真的是被谈了一场绝望的爱情炸出了水面，你们不要再潜水了。我的 leader 领导都看我的节目，当然我不是为这个而活，是为了我们一起为这个节目能变成更好的人而活。当然你们要给我一些足够的潜水的气泡，让我看到你们都在。就像小 C 说，不必等也不要等，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世界不会为了你而难过，我们终将学会和自己好好的相处。你只有学会跟自己好好相处了，你才能够很好的跟别人相处，找到最舒服的味道，这样才能长久。洛氏洛桥是我准时打录机里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我打下来了，他是这么说的，我把整个青春都耗在对他的暗恋里，却最终没能和他在一起。时过境迁，我才发现原来当初的我们也曾经是两情相悦，可惜我们都没有那个勇气迈出第一步。于是在冗长的青春岁月里，我们的爱情被时光磨去，只剩下了曾经。阿九一他是这么说的，一年前我们分手，半年前离开湖南来到深圳，后来辗转听闻他有了女朋友，前些天家里的闺蜜发了一条信息给我，说她要当爸爸了。我淡淡的回了一句，哦，我没有哭，没有歇斯底里，只是那天晚上梦见了有一次我躺在她身边，紧紧抱着她，笑着问，这样下去肚子里有突然有了小娃娃怎么办啊？她说，那就结婚啊，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是的，毕竟我们的时间原本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多。小果儿，谢谢你的语言啊，非常的感谢，让我很感动。也许很多年以后，我会和别人在谈笑风生时提及自己人生当中那些美好的瞬间和最爱的人。每个人或许都曾经刻骨铭心的爱过，一生仅一次毫不保留奋不顾身的勇敢去爱过，即使爱到尘埃里，爱到卑微也觉得特甜蜜。我们会做很多疯狂的事情，而那些疯狂的举动皆是因为爱。爱情里最大的过错就是错过，最大的幸运就是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曾经小心翼翼地爱过一个人，彼此陪伴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的马拉松，可能一起奔向终点的并非是彼此，而是另外一个讨厌的人，对吗？但仍心怀感激。曾经那段爱情让我们忘记的时间，如今时间会让我们忘记那段爱情。那些坎坷波折和伤痛让我们知道我该爱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人，同时让我学会珍惜眼前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希望今天晚上这期节目你们永远记得，让我们平淡的生活里稍微有一丝丝的波澜也是好事情。下载下来放到你们的手机里，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让他们来看看来听听，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那一场绝望的爱情让我们悟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听众的留言，你们的潜水浮出水面让我觉得特别开心，这个夜晚变得丰盛美满。 To be a better man, love is love, keep real, 这些词你们一定要记得。